大家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在香港坟场里面呢，其中一个最大型的英国海军的阵亡官兵的纪念碑，就是纪念这个战舰加尔各答号在1857年阵亡的官兵的。大家看到呢，就那个碑上面的浮雕呢，就是有穿了个窿，一支烂了的铁炮，而个顶呢，就是一支倒插的大炮，海军的大炮倒插插了在这里。咁呢個亦都係咧喺香港墳場裏面嘅所有紀念碑嘅風格。如果當時陣亡嘅軍人，無論係因為作戰死亡，或者係死於疫症啊、病死啊咁樣咧，死於非命嘅咧，其實都係咧係用一啲斷裂咗嘅圓柱啦，同埋係一啲爛咗嘅一條嘅方尖碑咧等等咧，去做一個咁樣嘅象徵性嘅紀念碑嘅。咁而喺呢個加爾各答號紀念碑嘅旁邊咧，大家看到有一個即係用白色雲石嚟做的一個墓地咧，咁咧亦都係香港的一位相當出名的商界人物啦，就係呢個遮打爵士的墓地啦。咁遮打大家都知道啦，就係呢個中環的遮打道啦，亦都係香港置地的創辦人啦。咁佢亦都同呢個摩地爵士咧聯手合作咧，就係發展當時的尖沙咀嘅。咁遮打對香港早期商業發展可以咁講係一個影響深遠的一個人物嚟嘅。如果大家想認識真正的香港歷史，希望大家可以參加香港人、香港史的課程。我是主講者劉世林。好啊，嗱，翻嚟咧就唔再講呢個 國記 啊，國記啦，歌姬犬咧就留翻佢自己跑下啦。咁咧就招呼翻呢個正式的對手啊，即係呢個陳海欣。咁咧就話説咧就呢個《金融時報》嘅記者馬海咧就俾特區政府咧取消咗呢個嘅 working visa 啦， 一陣都會講下。 係啦，咁咧就記者就問陳海欣，陳海欣嘅回應咧就係話咧係同新聞自由冇關嘅。 點解？ 唔係應該話唔係嗱，我安即係叫做公道啲講嘅，佢睇唔到呢件事同新聞自由嘅關係。 呢啲就好 PR 嘅説法。咁結果咧就係令到啊浸會傳理系啊杜耀明教授咧就出嚟講， 就話我冇呢個學生。 唔 係，但因為咧咁講，杜耀明講亦都有原因嘅，因為呢一個嘅陳海欣咧就浸會大學畢業嘅，而且佢咧攞咗叫做咧浸大傑出傳理人獎。 嗯。 咁啊，即係話咧， 事實上佢都好傑出啦，而家證明。 好傑，好傑， 好傑，好出。 咁咧就呢個杜耀明咧就係佢老師嚟嘅，就其實咧就嘅意思就話喂，你無論如何都好，佢哋嘅新聞學嘅浸會嘅新聞學嘅義理就係話喂，你事實就係事實，你唔可以即係再喺呢個事實上面咧作任何嘅曲解。咁我覺得咧呢個馬海嗰件事咧係盲嘅人都睇得出， 唔係嗱，唔係 同新聞自由係有關 的。張建中唔講嘢。林鄭月娥不講嘢， 唔敢講啦。 李家超不講嘢，新聞處長不講嘢。但是大家留意，其實《環球時報》有講嘢啊嘛， 講咗好耐添。 仲要《環球時報》係講得好清楚，係因為陳浩天演講呢件事噶嘛。佢只不過加多一句就係話出入境政策係主權嘅問題，你出乜嘢聲啊咁？喂，大佬，即係話條僆唔認，個腦頂出嚟認曬嘅喎，係我劈佢噶，吹啊咁啊嘛。所以你點可能陳海欣係唔知嘅咧？即係共產黨認咗嘅喎，其實係因為呢個民族黨喺 FCC 嘅演講，而喺入境政策裏邊喐佢嘅喎。 嗯， 呢個大家都睇到嘅喎。所以我就話你點解可能係咁樣？而《環球時報》呢個係當時香港所有報紙都有轉載嘅新聞嚟嘅喎，《環球時報》嘅立場。 嗱，佢應該咁講，外國記者協會係以一個講座嘅形式，其實無論你係以講座形式或者訪問嘅形式，係乜嘢呢？都係一個新聞嚟， 新聞嚟嘅， 都係新聞嚟嘅。嘅意思就係我要訪問一個所謂港獨主張嘅人，你究竟點解會有咁嘅諗法啊？呢個唔係新聞， 嗯， 喂，如果因為一個 冇立場嘅。 唔係，如果 冇立場，你見到之後太 喂訪問嚟啫嘛， 先啊，全部係砌陳浩天噶。 喂，其實係訪問嚟噶，不過佢用講座嘅形式，依個係外國嘅記者協會嘅一個 event， 但係其實佢性質係新聞， 唔係等 係無可置疑嘅。 外國記者去問佢究竟佢點解有咁嘅諗法啦、啊？你個 game plan 係點樣啊？你問佢啲問題咯。 然後跟住因為一件新聞嘅事件，一個新聞報導，然後跟住嗰個嘅記者。要受到一個咁嘅懲罰，喂，咁你唔係侵害緊新聞自由？喂，我成日講啊，有啲人話，喂，講嚟講啊，劉德華， 啲人網絡欺凌佢，就話妨礙言論自由，你冇搞錯？言論自由好，新聞自由好，一定有公權力嗰個嘅插入先至叫做會影響到。你而家今次阿馬海嗰陣時 ，exactly 公權力啊嘛， 就係用公權力嚟去妨礙新聞自由同埋言論自由。 你取消咗佢工作簽證，而家佢翻嚟即係續七日俾佢。 人哋七年喺香港住香港，然後你只係 細路喺香港讀緊書， 續七日俾七日嘅嗰個叫旅遊簽證。入境，即是说七日之后就要走了。好了，这件事美国商会出声，英国政府即已经成为一个外交 风波，欧盟又出了声， 是不是？你好衰不衰就是你环球时报叻不切嘛，特区政府这边知道是奶爷的，其实所以你见到张建宗的粉肠是个个不出声的。但是问题就是环球时报胡锡进这里有一个脑即是脑残来的嘛，即是说喂大佬，我威了吹啊，我现在是要劈你啊，吹啊，是亮剑嘛，要。所以他咪出了一篇嘢，就係話係就講曬出嚟咯。 喂，嗱，我講啦，頭先講啦，英國外交部出咗聲，呢一個嘅 美國領事館， 美國領事館出咗，美國商會出咗聲，而家歐盟而家出咗聲。好啦，仲有各個嘅新聞嘅組織出咗聲。李陳凱欣竟然話睇唔到呢件事同新聞自由有關啊！你嘅睇法真係同呢啲所有嘅國際機構、所有嘅新聞機構好唔同喎、 啊。不如咁咧。我就同你角色扮演一下啦。如果你是陳凱欣，阿爺陰點你出嚟參選嘅，呢個問題點答？ 哇！呢個問題咪，我覺得最適宜嘅答法就係、是，即係我記得唔知道我唔知睇到邊個嘅網台主持人，唔係一定唔可以 no comment。喂，你係因為點解咧？呢個涉及你自己嘅身份，你唔係一個參選人，你係一個新聞工作者，前新聞工作者， 曾經。 所以你同其他嘅人係好唔同嘅地方。這個、呢個咧， 因為你係新聞主播出身嘛， 你係新聞主播出身嘛， 人哋對你有期望嘅， 係啊。 所以杜耀明點解出聲啫？點解唔係嗰啲浸會其他咩宗教哲學係陳士齊出聲啫？ 嗯， 就因為你係佢學生，你係新聞係培養出嚟嘅人嚟噶嘛。而喺新聞自由呢個問題裏邊，你應該企喺新聞自由嘅原則嗰度噶嘛。 喂，你嗱，其實答法就話。呢件事實在係睇上嚟係有可疑， 特區政府需要解釋， 所以佢 政府需要解釋。 係啊 ，exactly， 我就係諗到呢個答案。喂，你點樣幫佢度 model answer 都好，點都要話呢個問題咧。 好似係你講嘅，好似係 我冇，我冇講過。我話呢個件事引起咁大嘅國際社會關注， 特區政府需要。 如果我選咗入立法會之後，我一定會要求政府咧係執行呢個政策嘅時候咧向公眾交代。咁咪講完 咯。我覺得咧，其實你咁講咧，如果陳凱欣真係識得咁講咧，除咗係保咗自己之外咧，其實係你唔會，你係 OK 嘅 ，understand 嘅。我嘅意思啊，你嘅啊中聯辦都 understand 到嘅。 你哋兩位， 你而家問題就係、是、 中聯辦 understand 唔到。 唔係啊，我覺得嗱，我覺得係咁嘅。而家問題就係話咧，你嘅奴才本性完全出咗嚟。 啱， 因為你係完全好驚咧，連講一句咁嘅説話咧。都唔敢啊！ 因為咩叫奴才本性呢，就係、是、你要揣摩個主子中唔中意。 係啊， 你頭先講嗰種兩位都實在太高估陳凱欣呢個人啦。你只要問下同期同佢做政助或者喺立法會裏邊嘅議員，包括阿范國威嗰啲， 嗯， 其實佢哋見識過曬呢個陳凱欣作為高永文嘅助手， 好奪噶嘛， 只係識得同建制派喺度嘻嘻哈哈飲飲食食嘅人嚟嘅啫。 唔係係咩？ 大佬，你真係當佢係政助啊？ 曾浩輝話佢係一個好人。 不會害人嘛， 不會害人， 因為太蠢嘛，大佬。 喂，害人， 蠢人點害人咧？ 害人的話，你都要有一機咁嘅質素先得㗎。 我的意思就是 exactly， 你呢個 comment 咧，如果當人哋話你都是一個好人嚟嘅，你不會害人嘅。你不要開心啊，大佬！呢個係好低度的 comment 嚟嘅，即係話你冇料到啊，其實。 咪係咯，即係等於啊， 揾唔到嘢賺。 陳英年話啊，689係會害人。嗱，呢個就係高度表揚689嘅能力嘅，其實結果真係害人啦。 徐少華咧。呢個人好聰明嘅，大家要小心。嗱，咁你就驚啦，你可以告我誹謗啦，因為我係等於抹黑緊你啊，大佬。 等於人哋問你我女朋友靚唔靚啊，咁樣。 好有氣質咯， 都可以嘅。 佢性格幾好嘅咁。咁你就知咩事啦，係嘛？好啦，呢個曾浩輝也好，高永文也好，成個所謂公共醫療體系嘅呢啲咁嘅人，就嚟撐佢咧，其實適得其反，我覺得。點解咧？因為他亦都知道咧，個選舉根本就唔係在於陳凱欣嘅表現，係在於馮檢基嘅表現，係嘛？ 嗯， 亦都在於之後再陸續參選嗰啲人嘅表現。所以陳凱欣嘅打法就好簡單嘅啫，基本上佢踢成點都唔重要嘅，我覺得係嘛？嗱，你諗下，頭先我哋已經招呼咗佢半個鐘頭，係招呼咗阿基哥啦，已經係。 嗯。 阿哥基出嚟做電鋪。 唔係，本來如果冇阿馮檢基，我哋全力招呼。 哥基就做電鋪咩咧？就係、是、招呼曬所有吸納曬所有人去批評佢嘛。 所有負面宣傳嚟我度啦，咁樣 係啦，所以就呢個就係簡直係一個壯烈烈士啊，叫做係雷鋒嗰類嘅烈士嚟嘅，係即係話火燭嘅話，所有火嚟燒我啦，咁樣 即係話如果佢幾十年之後啦，到時共產黨咧就係要發個聲明啦。就有咩忠實嘅共產黨黨員啊，咩堅守呢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 或者呢、這個革命先烈啊等等。 喂嗱，唔好講馬克基哥啦，又講 又出事啊！ 佢講先嘅， 中曬計你哋。 唔係嗱，呢、這個陳海欣就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其實佢打呢個穩守突擊，即係話咧，佢只要咧係唔好做一啲嘢 upset 阿爺嘅事。佢得罪你杜耀明，得罪你泛民係冇所謂嘅。其實點解啊？因為泛民嘅票係唔會俾佢嘅。第一，第二，泛民嘅票係自動分裂再分裂嘅。 嗯， 所以呢個已經係算盤當中噶啦。No news is good news， 最好你唔好報我嘅嘢。係呢、這個就係永遠點解要出龍心啊？要出其他候選人，係令到成個選戰係變成一個泥漿摔角。大家喺論壇裏邊，結果就大家扯住呢個李卓人或者劉小麗，嗯、而唔會係單對單叫做 PK 戰。共產黨最不喜歡的是 PK 戰，因為會暴露所有陳海欣的弱點出來，因為他的政見、立場、保守所有的東西，包括 所以現在的策略 記者會揭露出來，當然是對的。 我們總結的講法就是說，第一，將馮檢基變成一個整個今次選舉九龍西補選的焦點， 當然是咯， 是不是、他的責任就是怎樣呢？ 電套咯， 不斷在動著整個泛民陰點啊，不初選啊，你班大佬話曬事啊！黎智英背後喺度策劃啊，喂，用呢啲咁嘅方法咧嚟模糊大家嘅視線。陳海欣咧，老實講，我真係除咗睇啊杜耀明喐佢之外，因為杜耀明係我啲 Facebook 嘅 fans 所以睇到啦，其實真係冇人知佢發生咩事。 最好冇 news。你問我嗱，以往呢啲角色咧就係由本土派去扮演嘅，馮檢基嘅角色，今次咧佢就物色咗一個新晉演員叫馮檢基， 係仲結合添喎，真係好笑 啊！扮演呢個角色，咁我覺得係。以戲論戲咧，係有少少令人驚喜嘅，我覺得作為一個新晉演員， 啊、 真係噶。嗱，因為佢搞阿索羅 B 嗰單嘢，我真係諗唔到嘅。 哇！我覺得 即係屈我係同志咁樣呢下咧。 我覺得阿基佬真係交足功課。 係啊，交足。 你又話唔好講基佬，你知？ 唔係你哋而家講佢嘛， 大佬。 我覺得佢交足功課啊，真係。 咁所以咧，你問陳海欣表現成點咧？其實我覺得都唔需要討論嘅啦。我覺得佢一定係咧，即係 toe the line。永遠不會超越共產黨的底線，永遠不會超越紅線，然後呢就講最保守的事，然後暗地裡默默拉票，用組織票，用貼票的方式， 但我覺得 他就夠了，他的角色就是這 樣。 我提醒老共，其實即證明他是有個危險，即如果你要靠馮檢基用你的講法做電套或者去掩護的話，即是那些叫什麼 decoy 啦，其實佢就係 掩護嘅前鋒啊，係咁撞散啲後衞嗰啲， 受子彈嘅。阿馮檢基係擋子彈嘅。 喂，即係其實你反映嗰樣嘢就係陳海欣咧， 戰鬥力乘二咯， 係啦，同埋好弱 嗱， 好弱。 咁你諗到嘅？屌你，因為山竹參選， 唔係我 你作為一個深藍嘅人，你聽到你都扯火啦。 我以為係你度嘅屎尿味， 點會啊，大佬？你咁樣睇低我？ 喂，我同意嘅話，因為點解咧？我自己覺得其實陳海欣 係 危喎，係弱嘅喎。因為點解啊？嗱， 弱不禁風到要靠阿基嚟頂啊，大佬。 係啊，嗱，所以而家咧呢一個嘅馬海事件咧，其實應該係要嚟攻擊佢嘅。我覺得民主派應該攻擊，因為 而家射咗阿基度咯， 係應該係應該攻擊佢。點解咧？ 嗱，如果 佢嘅票係貼票，係唔會少嘅，陳海欣， 但係唔夠 贏啊嘛， 唔夠贏 啊嘛， 四成一， 所以我覺得而家要攻擊陳海欣嘅就係攞呢啲事咯。嗱，而家發生呢啲事對佢不利㗎，對陳海欣。 但係嗰四成冇影響啊嘛， 又唔係佢唔夠贏啊嘛， 佢唔夠贏啊 嘛，要攞嗰兩成係介乎淺黃與淺藍之間。好啦，呢啲人咧就好簡單嘅啫，第一就睇下你勤唔勤力。 嗯， 佢就一定贏曬嘅呢樣嘢。 同我握個手未？見過我未？ 第二係咩咧？就係睇下你係咪嗱，香港人有一種白鴿眼嘅，呢啲對政治所謂政治好醜惡嘅中產咧，就同樣都係白鴿眼嘅。佢憎你柒，你明唔明啊？即係話如果你表現出嚟係一個傻大姐嘅話咧，你係攞唔到佢票嘅。 啱。 所以有咗阿基呢個電套嘅話咧，實際上就可以掩護到呢個陳海欣傻大姐，即係佢同容海欣一樣啫嘛。容海欣係一個傻大姐嚟㗎，所以我成日笑佢時間停頓就係咁嘅意思啊嘛。 但係容海恩嗰陣時係因為比例代表制， 係啦，佢比例代表制贏， 佢就點都夠贏。但係而家陳海恩咧，我自己覺得咧咁啦，即係唔知阿小麗會唔會被 DQ 啦？如果佢冇被 DQ 咧，其實未必輸噶小麗， 小麗有得住添。 嗱，所以提醒大家嗱，今個禮拜成機唔記得咗啊，今個禮拜六三點鐘晏晝喺我哋呢個常書局未執笠嘅常書局。 有冇俾人貼紙追債20万咁咧？ 噴漆啊嘛， 係咯， 留 X 糧咁，X 細糧咁樣啊， 係咯。 咁咧就嗱，三點至五點，咁我就會請咗阿小麗嚟咧。如果你兩位得閒咧，都可以蒲頭嘅，就係咧同大家講一講點解九龍西選舉係咁重要。咁亦都係咧，希望我哋同小麗同行。我覺得無論佢能唔能夠成功入閘都好，呢個禮拜好關鍵。 但係下個禮拜使唔使搞埋李卓人㗎？ 啊？又同李卓人同行， 冇錯啦。 嚇，咁啊變咗軒軒咯。 我覺得好大機會喎，大佬。 我仍然相信小麗入到閘嘅。 OK， 如果小麗入到閘， 成李桂兒 係有機會，絕對有機會贏嘅。我哋一定要向住呢個目標進發。 嗯， 係唔可以俾嗰啲牛鬼蛇神啊嗰啲 side track 咗成。 嗱，所以咧，如果你係民主派嘅支持者，你其實都有啲論據可以 快啲報名啊！嗱，記住， 嘗試 好反壓滿 嘅 啫。 嘗試影響你啲朋友嘅，我覺得就一啲最近嘅新聞事件，譬如馬凱呢件事。 嗱， 我覺得呢件事咧係 負面宣傳就最好啊， 完全影響咗陳海恩咩？點解？你諗下，陳海恩係可以作為一個前新聞工作者，連新聞嘅原則、新聞嘅義理佢都可以放低嘅人，有咩唔可以放低啊？ 咪同埋咧， 用一個例子嚟嘅啫嚇，例子嚟。有啲人話：，做妓女嘅連自己嘅身體 都可以，牌坊都冇賣， 都可以放低，有咩唔放得低啊？ 咪即係等於我話嗰啲導遊 keeper 一樣咯。 唔係，同埋我覺得咧，徐少華講呢一點啱，因為點解咧？你講阿馬凱嗰單 case 咧，嗱，尤其是啲錢王，其實佢係崇洋媚外嘅人嚟嘅。 嗯， 佢一見到喂鬼佬，喂要攞個簽證都搞唔掂嘅話咧，你用呢個 point sell 佢係相對容易嘅。 其實依單嘢係仲係好嚴重， 再加上 極之嚴重嘅一件，對香港個形象、國際形象影響非常大。 Exactly 啊！ 因為如果不是你用這個 point 的話，那些人是不覺得陳海恩有什麼負面的東 西的。是啊，No harm。 因為為什麼我們在忙於打機的時候呢，就是在拆他那些，因為陳海恩有四成的機在搶他十零的呢， 所以我都說 我們全力就在攻擊他。 機條窄巷不要嘗嘗試攻入去了，由得他了， 由得他了， 那條窄巷留給西環算了。 是啦， 就其實我覺得呢，任何的東西選舉最終是什麼呢？是一個公職的選舉。 嗯， 係咪？唔係私人嘅選舉，唔係你嘅 clubhouse， 所以我覺得要翻返去公務裏邊去討論。馬凱事件就係公務嚟嘅， 係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公同公眾利益有關嘅嘢。 啱、嗯， 你每一次去 contrast 劉小麗、李卓人或者同阿陳海恩嗰個對立咧，就係、是、公共事務嘅立場。譬如聽日政府公布公司入營去發展新界中地、陸地嗰啲農地嗰陣時候，擺明就係益嗱，俾 tips 大家啦。聽朝公布財政呢、這個施政報告之前，有幾隻股票你知道要買嘅？ 邊隻啊？ 哇！大佬你 我近排輸得好緊要啊！大佬近排 係嘛？你梗係聽阿索羅 B 嗰啲講得多啦，梗係。 喂，你唔買咁啊？仲未放啊？啲股票 逢春有個 哇！你真係 我已經冇乜希望。 你應該聽我半年前嘅節目啦。 咩啊？你講咩啊？ 早叫放曬你所有嘅股票啊！大佬， 有個縮者後邊嗰啲而喺新界囤積大量農地嘅地產霸權， 嗯， 一定升。我你問我 係嘛？ 因為公司入營，即係話用公帑去幫佢起路、起 sewage 入去，然後咧佢就俾翻你可能三成或者四成作為呢個資助房屋。 嗯， 咁佢釋放出嚟嗰個土地價值咧，大到不得了，100尺嘅變成10000蚊一尺，100蚊一尺。 不過我覺得成個選舉戰略咧，我當咗李卓人啦嚇，就一定要咧係同佢喺度辯論啲公共政策，包括人工島嗰啲。 系， 包括 真 係海， 包括劉德華， 係劉德華， 係啊， 嗰啲所有 current issue 咧，李卓仁一定要急上身， 高 鐵呢啲係咪大白象工程？ 點解你而家講李卓仁，唔係講劉小麗啊？你真 係佢應預咗小麗會俾人 DQ 啦， 我心如止水啦。 嗱，通常咧咁，我明白佢個苦心嘅，佢捧曼聯就買車路士嘅， 你又知噶嘛？你 同我講嘅， 哦係咩？我講咗都唔知啊。 結果就算曼聯輸波咧，就贏錢， 好開心，好開心 嘅， 係嘛？ 呢個 manage 自己 expectation 嘅方法嚟嘅，所以佢心裏邊支持小麗，但係就預咗佢被 DQ 嘅。 咁所以我已經捧緊李卓人㗎啦。你而家唔係你確實係要，因為點解咧？我嘅中觀咧，即係雖然佢哋嘅助選團唔同意啊，佢話李卓人咧最近咩個 po 有咩十大嘅最知名度最高嘅人啊，知名度最高，我話呢啲不能夠作準嘅。喺我嘅判斷，小麗啊一定係容易包裝個李卓人㗎嘛，佢冇曬負債， 係梗係啦。 喂，所以如果真係李卓人上陣嘅時候，你真係要諗十大理由啊！點解要支持李卓人啊？老實講，我就諗唔到好多啊，大哥。 哇！我真係我得一個。 嗱，你問我好簡單， 要民主派贏 呢場仗，不是李卓人嘅問題， 係啊，唔係 不是劉小麗嘅問題。 咁 我就要阻止建制派當選。講完啦，嗰個係你又得，我又得，佢又得， 對抗共產黨。 Yes， 對抗 DQ。 唔係咯，香港民主運動為乜啫？所以我成日都話啲人都擺錯曬。啊，邊個邊個又唔好，邊個邊個又唔好。喂，大佬，而家選未？ 喂，到今日啊，仍然我 Facebook 裡面有人留言，你解釋俾我聽，我點解要揀小麗？不是揀小麗， 是揀一個最大機會打冧陳海欣的人嘛。 關小麗咩事？ 都不知講幾多次，講到口臭啊！真係。 我使乜同你去推介小麗啫？ 點解你唔答我？點解你要揀共產黨咧？ 咪得 咯，咪係咯， 答完 啦。你俾一個理由我點解要支持陳海欣當選咧？你如果你覺得呢啲咁不堪嘅話，所以呢啲都係所謂嘅嗰啲反流小麗陣營嘅邏輯，呢個根本係不堪一擊嘅選舉。香港一個咁特殊制度嘅選舉。我哋只有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阻止黨國機器的候選人當選。你問我有什麼證據證明陳海欣不是黨國機器的候選人呢？你證明給我看啊。好了，證明不到就是他是啦。如果他是的話，哪一個最大力量是有能力阻止呢？就是泛民集結支持的候選人。 哇，我還要說， 那個就是最大力量阻止陳海欣當選的。 陳海欣有一兩樣東西是很不堪的。你過去建制派的候選人，你會承認你是建制派。你陳海欣不承認只是建制派，還說只是獨立候選人，香港獨立候選人， 還會找民主派拉票， 還說想找幾個民主派。其實會不會 他的意思是他支持港獨？ 是啊，其實DQ他應該說那麼多港，不是說那麼多獨立。 香港獨立候選人這個名字都很敏感下啊，其實。 第二，這個第一，我覺得你不是，你真的很不堪，因為為什麼你連自己是建制派候選人你都 不敢認， 不敢認， 即三次不認耶穌， 即等於不肯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我就說現在強國崛起了，全球最大的政黨組織九千多萬黨員。 這個人是什麼呢的意思？連你 作為新聞工作者，你明明那個新聞是一個新聞自由，你又不承認他是新聞自由。喂，你有什麼可以承認的？你真的。喂，第二，我想問第二是什麼呢？喂，你今時今日你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你在2016、2020年，你會不會再出來選？2020年你會不會再出來 選？有什 麼關係呢？不敢 說。怎麼會沒有關係？兩 兩年之後，你這兩年你其實是壓住民主派的位置而已，其實你的功能。 六個23條。 你是想壓住民主派的位置而已。你不要說說山竹感應你啦。真是。 我覺得 好心啦，醜死怪啦。你是為了民幫建制派壓住呢個位壓兩年啫嘛，因為點解兩年之後又唔會係屬於建制派啊嘛？ 過廿三條啊嘛，好簡單嘅啫。所以我就話呢個高永文咧係一個賤人嚟嘅，其實自己唔出嚟咧就擁呢個自己嘅助手出嚟，其實都係卡位啫嘛，係嘛？因為呢啲係叫做咩咧？叫做空心人嚟嘅，佢冇根冇強嘅，唔同鄭永信啊呢啲。鄭永信喺個區裏邊有根有強嘅，呢啲空心人係咩咧？就係兩年之後咧可以 get rid of 嘅。 他是兩年之後 沒有黨國機器支持他們，根本是 nothing。 我在這裡說兩年之後，如果就算陳海欣進去，他兩年之後完成任務，他不會 收錢走人的了， 走人了，他不會再在政界出現的了。 是啊，收錢走人的了，你問我。所以我就說這些沒根沒強的人就最容易 manipulate。 但問題就是這樣，我覺得再一次告訴大家，劉小麗絕對不是完美，包括李卓人也好，都不是完人來的。但大家記住我哋選舉嘅邏輯，當日我支持曾俊華都一樣，你哋唔贊成啦。我個邏輯就係我要阻止共產黨候選人當選。 斷緊線， 上唔到啊！ 而家斷緊線，咁係咪照講先啊？ 定係休息一陣啊？哦，繼續錄緊，好。 啱啱斷咗，咁咧就又嚟了啦。咁希望大家就繼續支持我哋啦。就記住，如果出席星期六與小麗同行的活動的話，就快啲快啲 PM 我哋留名啦，好快就滿嘅，因為我哋呢度咧最多坐到50人嘅啫。咁咧就 翻嚟就講第二個題目啦。 係啦，翻嚟就講奸系列咧，又好長嘅。 係啊， 計呢、這個基哥唔係嘅，我覺得講奸系列都未入流。 嗯， 嗱咁咧 未夠班， 未夠班，陳海欣都未夠班，而家翻嚟呢個就堅嘅啦。